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地啊仙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事，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北京时间15:2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健康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连线12320公共卫生服务热线的郭高峰老师，请他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健康话题。欢迎郭老师，您好。 您好。 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周一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健康话题呢？ 这个高血压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首要危险因素，现在呢被列为人类的第一杀手。中国目前有3亿左右的高血压患者。据调查呢，咱们北京市18到79岁的居民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3.8%。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关于高血压的科学防治以及注意事项。 是，我们对高血压其实并不陌生哈，我们说尽管它的发病率不低，但是大家会认为这是一种可防可治的疾病，应该是这样吧？ 对，发现自己患了高血压，坚持积极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很重要的。许多高血压患者，尤其是30-40岁啊，还有40-50岁的人群，因为工作比较忙，平常呢不重视，不愿意服药，而且还有的是不能规律服药，不难受不吃药，还有的患者呢是血压一下降，不听医嘱就停药了。还有的患者呢是一直按照原先的剂量服药，不做定期复查，有的呢索性不服药，觉得自己可以挺过来。 嗯， 这些都是高血压治疗中的严重误区。 哎，刚才说的都跟用药有关哈，所以看起来这高血压患者的服药非常重要。那这个服药到底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有没有注意事项？ 高血压患者服药的目标啊，就是达到合格的血压标准，还要维持住血压，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预防和遏制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我们在使用降压药的时候啊，应该注意，第一呢不乱用，降压药有很多种，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按病情轻重和个体差异选择药物。 嗯， 第二呢是不能着急，降低血压它有一个过程，有些人呢随意加大这个药物剂量，这样会发生危险的。第三呢是应该联合用药，这样会发挥药物的协同作用。另外呢咱们要坚持呢定时测量血压，及时调整这个药物剂量。 嗯，这刚才说的都是服药的一些注意事项。那高血压患者除了服用降压药以外，在生活的其他方面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有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呢也是导致血压增高的原因之一。防控高血压应该牢记3点：第一，少吃盐，每人每天控制在6克以内。其次呢是坚持低脂饮食，控制动物食品和食用油的摄入量，还要保证每周呢运动5次，每次30分钟以上，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例如散步啊、慢跑啊、骑车、游泳、做健美操啊、跳绳、跳舞、什么球类运动等等。如果血压超过180，一定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另外呢咱们儿童青少年也要注意血压的监测和预防。大家如果还有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12320热线咨询。谢谢大家。 嗯，好，也谢谢郭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健康北京，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燕。那刚才呢，在郭老师给我们介绍完今天的健康话题，防治高血压的话题之后，今天我们要开启我们健康北京的主要内容哈。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关注骨骼营养。10月20号，也就是明天，是世界骨质疏松日。那今年的主题呢是聚焦骨骼营养，强调及早的这种防治骨质疏松，为我们的健康骨骼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关注骨骼营养，我们要关注这个世界骨质疏松日了。其实骨质疏松呢，很多时候大家现在对这个词呢也越来越熟悉了，但到底什么是骨质疏松，它到底是否能够预防，又有哪些预防方式？另外呢，我们说骨质疏松会有一些明显的感觉吗？那这样的话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一一介绍。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协和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也是副教授张家张老师哈，可以这样称呼吗？张老师您好。 大家好。 是，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刚才我们说到了明天是世界骨质疏松日，那我们在今天的话题当中特别关注到这个骨质疏松的内容。首先我们先来给大家澄清一下哈，因为大家往往认为这骨质疏松是什么导致的呢？是我身体缺钙导致的，就往往会把骨质疏松和缺钙画个等号。咱先给大家澄清一下吧，这个骨质疏松等于缺钙吗？ 啊，这当然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其实因为说骨质疏松是缺钙呢，它只是说好像我们感觉上像一个大楼里缺了钢筋水泥，缺了以前那么多的材料，现在变得更脆一样。其实补钙只是老百姓的一种说法，或者是其实是跟以前有一些不是特别正确的广告宣传什么都有关， 误导了大家了， 有点这个感觉。所以大家都觉得啊，是我是不是缺钙了，因为平时经常有人到门诊找我们看病的，也说哎，我是不是缺钙了， 给我开点钙剂是吧。 没错，其实缺钙只是骨质疏松症的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浅的，或者一个不是特别正确的一种说法。其实正确的说，我们还是应该说骨质疏松症，说这个老年人，尤其主要是老年人啊，出现的骨质变脆，容易骨折的这么一种代谢性的全身性疾病。 代谢性全身性疾病，而且往往在老年人当中发病率会比较高一些。 对，其实我们对骨质疏松特别确切的病因也并不是完全的了解，但它肯定相关，最主要的相关就是性别和年龄。首先呢，它多见于这个年纪比较大，它是跟身体整个的一个退行啊，这个衰老是有关的。另外一方面，它是跟性别有关的，就是说女性其实得骨质疏松的可能性比男性要多的。 这个是为什么？跟平时操劳的比较多有关系吗？ 对，这个其实跟一些激素啊相关的就是有关的，特别在女性，如果在更年期以后缺乏了这个雌激素的一个保护，因为女性绝经，雌激素缺乏是一个卵巢机能失去，是个比较相对比较突然的一个过程。所以在女性表现得更明显，一旦绝经以后，骨质疏松症啊或者骨质疏松性骨折，它的发生率一下就上来了。对男性来说，这个跟性激素也是可能相关的，但是可能表现起来是不像女性那么明显。 哎，刚才说到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一个是跟年龄有关，另外就是跟性别也有关系哈。那我们可以这样推断吗？就是是不是每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哈，尤其是随着自己年龄增大，这个身体逐渐的衰老，都会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因为有的人他可能特别注意，比如说我从年轻的时候我就注意运动啊，我保护好自己，我也平时呢多吃一点含钙比较高的食物，那我是不是就会不得骨质疏松？ 对，其实呢，这里呢，就是其实在意识上是有一点点的区别的，就是我们平时可能一般人不会注意到，就是骨质疏松和骨质疏松症它是有区别的。 哎，就一个字儿，少了一个字儿。 对，这个症呢，其实在医学上就表示它是一个病了，就是说所有的人在随着年龄的老去啊，这骨量肯定慢慢是在丢失的，不管是谁，他跟他年轻的时候相比，像我们如果70岁、80岁，跟我们30岁的时候相比，骨量一定是减少的。但这种是不是达到了骨质疏松症的这个程度呢？就不一定了，因为 咱们医学上是以这个老年人的这骨量去跟年轻人的骨量相比，它的差值要差到2.5个标准差，就是差2.5倍个正常的波动范围这以上，才会叫做骨质松症。就说的说白了，就是说你可能年纪大了以后骨头肯定会松，但是不一定真的松到骨质松症这个范围。 哎，就是说肯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会出现骨质疏松，但是是不是达到它已经成为一种疾病了，那肯定我们跟医学上咱们是有相关的一个数值的哈、 啊。 你要有一个参考数值的，医生才会给你界定是不是骨质疏松症。那你看，既然都会骨质疏松嘛，那就多了一个字，骨质疏松症能有多大的影响？它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所谓的危害吧？嗯， 对，因为这两年呢，骨质疏松症啊的它的重要性也被大家认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老年人都注意到它了。其实呢，骨质疏松呢本身我们老说它是一个静悄悄的杀手，就是它很平时大家感觉不到太多的症状。 嗯， 可能它一些其实要非要说它的症状呢，可能其实就是一些静息痛或者夜间痛，就是说比如老年人白天也没有什么受伤或者没有特别多的运动，这时候晚上躺床上的时候会觉得中轴骨，我们指的就是脊柱骨，比如腰和背出现一些疼痛，尤其是夜里会出现，这种呢很可能是骨质疏松症，当然也有可能是别的疾病，我们也比较排除。 对，您说到静息痛或者是夜间痛，就是说我安安静静躺那儿的时候 骨头也在疼， 休息的时候骨头在疼。 对对对，它不是说运动多了以后或者那种疼，所以这个呢其实也不容易界定，因为平时我们腰背有点疼也是很常见的，所以这个经常会被大家忽视。 嗯， 所以我们称它为这种静悄悄的杀手。除此以外，它没有太多的让会引起我们非常非常注意的情况。但另一方面，刚才我们说它是个杀手嘛，所以它还是很风险的。 嗯， 但危险在于什么呢？就在于它引起骨折。所以我们经常说骨质疏松性骨折是骨质疏松症最常见和最危险的结果。 哎，我们说骨折往往会有一个诱因，比如说我这个摔了一下，或者是磕了一下、碰了一下，才会出现比如骨折的情况。而且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好像大家有这种感觉，也是自己的骨头比较脆，好像稍微比如说运动当中就可能会损伤到或者出现骨折的情况。那这个是不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潜伏性的这种杀手？就是他平时没有什么表现，但是往往在最关键的时刻，或者是我们伤到他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出来，然后用骨折的方式在提醒我们，你已经是骨质疏松症了。 对，这还说的这没错。这个呢，我们经常呢管它叫脆性骨折。 嗯， 这个脆性骨折和骨质疏松性骨折是一个概念，说法不一样。但这个骨折呢，我们对它还是有些界定的。这个呢，其实大家作为咱们老百姓也可以了解一点，那对周围的人啊，这种骨折也可以做一些判断。 嗯， 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就是脆性骨折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些日常生活中遭受一些非常轻微的暴力就发生了骨折。就是大家可以身处地想想，如果比如坐一个凳子没坐好掉地上了，就这么缓，或者 我们说摔个屁墩儿， 摔个小屁墩儿就骨折了，就正常人可能就是屁股疼两样。 嗯， 他呢就骨折了，像这种情况。而且我们有些界定，第一呢，大多这种骨折都是身体重心高度，就是在走路这个就在这个身高水平摔倒的。 嗯， 而不是比如从楼上掉下来或者被车撞了，那个不能算的，这是第一。 嗯， 第二呢，它一般发生在我们所说的典型的部位。这种骨质疏松骨折呢，一般在四个部位，最常见的是我们说的椎体，就是脊柱骨折。 嗯， 大家可能经常能看到一些老年人驼背了或者背痛，一到医院一拍片子，医生说你压缩骨折了，这个压缩骨折是最常见的骨质疏松骨折。 嗯， 第二常见呢，其实是最危险的，我们说的髋部骨折，就是股骨颈骨折和粗隆肩骨折，老北京话就是胯骨轴骨折了。就这个地方骨折呢，它会影响让病人被迫的卧床，所以带来很大的对生命的危险，所以是这是最危险的一类骨折。 对，我知道身边有不少老年人，他就是这个地方比如摔坏了骨折了，然后就要给他人为的换一个这种人造的一个关节在胯部这个地方。 是的是的，其实今天我刚刚做了这个手术，刚刚赶过来参加这个节目，是那个也是一个股骨颈骨折啊。它这个其实我们说的髋部骨折呢，包括股骨颈骨折和股骨粗隆肩骨折。 嗯， 股骨颈骨折往往像您说的要做一个关节的置换，髋关节置换。如果是粗隆部的骨折呢，可要往里打这种固定物，一般是髓内钉啊或者是钢板来给它固定，所以这个都需要做手术，所以很麻烦。 这个部位骨折的老年人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我刚刚说它是属于第二常见的部位，就仅次于脊柱。 嗯， 啊，其实第三个部位我们大家都能见到，就是所谓的手腕的腕关节的扣力子骨折，就是桡骨远端的骨折。特别在过两天天一冷啊，要上冰了或者又下雪了，老年人走路一个不注意滑倒，拿手一撑，哎，手腕骨折了，这是其实可能大家都见过。这个呢是第三常见的，第四常见的是肩膀，我们说肩部的一个肱骨近端骨折，就是肩部的一个骨折吧，这是第四部位。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这些这个老年人骨折呢，符合我们刚刚说的特点，它的很轻微的暴力在日常生活中出现这种骨折，同时又发生在这四个典型的部位之一，我们就可以认定它为骨质疏松性骨折。 哎，你看刚才张老师说到了这个骨质疏松和骨质疏松症，它是不是一回事儿？每个人都会随着年龄变化都会出现骨质疏松，跟年轻时候对比，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达到骨质疏松症的标准，而且又说到了经常出现这个像因为骨质疏松导致骨折的四个部位，那在这儿我不禁要问了，为什么有的人他就没有出现骨质疏松症，就是它是什么原因导致？比如您刚才说的第一个部位，这个脊柱，是不跟我年轻时候的坐姿啊，或者说是我这个平时走路的习惯啊等等，是不是有关系呢？ 所以张姐你说的这个呢，就是其实这个问题是就是骨质疏松症的预防问题，是不是啊？就是为什么我可以不得， 对 吧？ 为什么有的人会就预防的很好？ 对，因为这其实这个问题呢，咱们把它分析分析也挺简单的，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骨质疏松症？骨质疏松症的原因呢，一个是骨头造的太少了，就是我手里的骨头太少了。第二呢，我丢的太快了。就咱们经常说开源节流嘛，就是两，要不然你开源，要不然节流。先说是开源，就是怎么样能使我自己的骨量多一些。那么这个呢，就牵涉上年轻人了。如果必须我们说这个骨头啊，经常讲到像一个银行，像个 bone bank， 我们叫骨银行。骨银行呢，一般开业存款的银行会开到45岁，一般就是在40到45岁以前。年轻人如果在多进行运动以后，使你的骨头变得更强壮，以后你会储存更多的骨量。这就像银行存钱一样，多存一点，以备以后年纪大了以后用。 哎，所以这个年轻的这个概念就是45岁之前， 对， 你都是可以积累的阶段。 没错，还是可以存钱的， 还可以好好存一存啊，打一个坚实的基础。 对。 然后节流呢？ 节流呢，就是说45岁以后，总的来说你的骨量会越来越低。我们经常通俗的说，就是存款那个功能关闭了，只能取钱了。那就是你手里只有这么多骨量，那怎么样呢？花的少一点，是花的少一点呢？我们经常说呢，就是比如你多晒太阳啊，多增加一点维生素 D 啊，这样呢可以增加一部分，就是骨量在身体里的留存，让它流失的慢一点。 所以这开源和节流，其实我们在这儿说起来真的挺简单的，但是在我们整个生活过程当中，有多少人能够坚持？包括刚才电话连线的时候，郭高峰老师说到了，就是预防高血压的时候也提到了运动，说每周要5次，每次要30分钟以上。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生活习惯，可能工作节奏很快，压力也很大，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坚持运动。在有限的时间当中，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就特别重要。而且我身边现在有这样的年轻人，对于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是不是对自己的骨头有益，其实大家还是有很多质疑的。比如有的人他说，哎呀，我这一走路或者一跑步，我这膝盖就疼，我是不是就不能做这种运动，会不会加速我出现这种骨头这个变差的这种情况？在这儿是不是也得请张老师给我们点拨一下？ 对，确实是因为其实呢，我们人呢是多种多样的，各种各样的人，其实运动也是有多种多样的，就是什么人适应于什么样的运动，其实还是有，就跟找对象似的，谁和谁更合适，可能确实是不一样的。就比如大家说骑自行车，有的人说啊，骑自行车很好，但是你如果膝关节有问题，你去骑自行车可能就会加重这个病情。其实这是一样的。对于我们就今天咱们说的围绕着主题骨质疏松症来说，其实在你我们刚才说的骨银行关闭以前，40岁以前，这时候你做运动其实没有太多关系，就是只要你增加运动，让骨头变得更，让身体变得更强壮，储存骨量，这个其实差别并不大。但是40岁以后啊，到我们该节流的时候，这时候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讲究，就是尽量在阳光下，因为阳光我们会把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形成更多的维生素 D 啊。第一呢，阳光下的负重行走，负重行走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走路而不是骑自行车，或者是做一些能够悬空体重，就是开车，比如你开赛车或者是骑自行车，或者这些的运动呢，可能对骨质疏松症就没有什么太多好处，当然有可能你对你别的技能有好处，或者都可以。 对，我们说总之让自己整个身体状态通过运动达到一个最良好的这种状态，然后整个的这种全身的协调性也好，包括每个部位它是那种最佳的最健康的状态，自然我们的这个咱们的这个骨量的积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了。当然 是这样， 这运动就很重要了啊，尤其抓住这个时机好好的健康的运动非常重要。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骨质疏松症啊，给大家非常 常详细的介绍了。但是现在在我们身边往往有这样的两群人，两部分人，我们一部分一部分来说。首先一部分人就是过度在意型，包括我身边也有，从大学毕业开始就哎呀就一个吃各种各样的这种什么维生素补充剂啊，包括也有钙剂。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年纪轻轻的，你没必要吃这些吧。他说现在看不出差别，等咱俩都50岁以后，你看我身体肯定比你好。当时就这样信誓旦旦的说。就很多人他是非常在意这个就是自己的这种营养调整的，而且通过比如说补充一些钙剂啊等等。那比如说我们从年轻时候开始补钙，您刚才也说了，其实骨质疏松症和这个缺钙并不是完全划等号的。但为什么就是人们会把它这个跟它联系起来？那吃钙剂到底有没有帮助呢？ 这么说吧，钙剂其实吧，对于在治疗上是有我们一个所有的骨质疏松症的治疗的一个基础性的治疗。 嗯。 我们经常把它打比方为白米饭，像咱们现在生活也好了，比如吃一顿饭，你不吃白米饭吧，总觉得缺点什么， 好像没吃什么甜的饱肚子的是吧？ 最后吃点白米饭，哎，觉得很完美了。其实钙剂也是，钙剂可以在整个骨质疏松治疗上，它是个基础性治疗，就是它毕竟。钙是我们骨代谢里，钙其实骨代谢主要的元素是钙和磷， 嗯， 所以呢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当然我们补足这个原料，先把原料给划拉够了肯定是好处，但具体能用多少是另外一回事。 嗯， 所以你要是盲目的只知道补钙，就比如说你根本就 没吸收是吧， 这个房间比如只能放两张床，你弄了十几张大的床根本也没用，就这个意思。对对，是它真的能够，是不是真的能够像我们想象那样吃了钙能沉到骨头里，其实并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其实在这里呢，我正好也给大家澄清一个小的概念，因为我们经常在门诊会看到一些老人拿着化验单来找医生，哎，你看大夫，你看我这血钙低了，血里的钙低了，我是不是缺钙啊？ 嗯， 这里其实我们要恰恰跟这个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啊，血里的钙和缺不缺钙是两回事儿。往往骨质疏松的病人，他的血钙是高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多骨头里，这么说通俗点的吧，骨头里的钙分解了，到分解到血里来了。 嗯， 所以骨头的钙它分解代谢太快了，把一些骨里的钙溶解了，倒到骨血里了，所以你查一个血钙高了，那可不是说你钙多了，按照我们的说法就叫钙低了。就不是这个，就咱们看一查，哎，低钙了，就是骨质疏松症，这完全是两回事。 是，现在有的时候有些家长给家里小朋友也是会验一下哈，一看，哎呀，血钙低了，说这孩子缺钙，得赶紧补钙。其实这不是一回事。 完全两回事，真的由于血钙很低造成这种虚弱症，可能小孩会多一些，但在我们成人的骨质疏松症里是完全不是这样的。 嗯，所以这骨钙和血钙其实是两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澄清。那既然说到这儿，我怎么知道自己的骨密度或者是骨钙的情况？ 对，所以我们要去判断自己有没有骨质疏松症呢，并不是去查血钙，我们也没法查到骨头里的钙，因为大家谁能把骨头取一块下来做化验呢？那损失也太大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通用的或者是医学上最公认的方法呢，还是做一个 X 线的检查，我们叫 DEXA， 英文汉语叫做双能 X 线检查。它其实很接近于一个拍个片子，它其实也是用 X 线的原理，把这骨头，我们一般标准的在我们大理的医院做检查呢，是做髋部，就是股就是咱们说的胯骨轴这个地方的，和1-14就是腰椎的部位，那看这两个部位的每平方厘米的骨矿物的密度，拿它来作为骨密度的值。这部分值呢，我们是有一个很大的数据库来支持的，所以是有参考值，就知道什么样正常，什么样不正常。 嗯， 在生活中，我们还经常会做一些筛查，我想可能很多老年朋友都知道，我们也经常做过这种科普，就是拿那个超声仪啊，超声波来测呢，一般测的是脚跟、跟骨或者是手的。手腕的 这个仪器很小吧？ 很小，可以便携式的，这所以我们有时候可以方便把它带到社区去啊，给老年人测一测。但这个呢，大家知道这是个筛查，就是它是一个不是那么准确的，只是给大家大致看一下。哎，如果这个值一看低了，我们就应该去到医院去做一个更详细更准确的检查。 哎，这是刚才说到的我们怎么来具体的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骨质疏松症的一个情况啊，可以通过我们专业的这种医院的仪器帮助大家来检查，而不是说我们去验个血测一下血钙的情况。那刚才说到这一类人是过于这个关注自己的，还有一类哈，他们会这么觉得，就是说反正骨质疏松是个不可逆的过程嘛，随着我年龄增大它就会出现咯，那我也不用太在意了，干脆任其发展吧，考虑什么呀，碳酸饮料也喝，咖啡也喝，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不健康的这个饮品啊，都从来都这个来之不拒的。但是往往到出现了这个骨质疏松症的情况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晚了？是不是我们现在目前临床上的治疗，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种钙是最基本的一个治疗，除了这个之外还会有哪些方式可以帮助治疗呢？ 在骨质疏松症的这个治疗上，钙是一个基础的治疗，另外一个很基础的药呢就是维生素 D。 我们也知道维生素 D 在人的骨的代谢中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现在呢越来越重视到它的维生素 D 的一个作用，现在我们甚至在比较很多的学术会议中都把它快提高到一个激素的水平了，所以认为它其实对好多身体里我们可能想不到的一些代谢都会有作用。 它本身人体会分泌，对吧？ 它本身人体会合成一部分， 合 成一部分，对。 嗯、 这所以呢，维生素 D 和钙一般这两个呢，如果治疗骨质疏松症的话，它是基础。但是其实更重要的一个药，我们叫有，如果拿一顿饭来比喻啊，那就是个大餐呢，主菜。它主菜上来是什么呢？一般我们是抑制破骨的，一般都是抑制破骨细胞的，因为骨头的是一个。我们的骨头是一个活的器官，它不是我们说的一个桌子放在这儿，它永远是在成骨和破骨的一个代谢过程中， 它是不断变化的， 对，永远是有骨头在生成，有一部分骨头在破坏。对老年人来说的，对于骨质疏松病人来说呢，就是破的太多了，成的太少了。所以呢，像这种病人，我们大多数现在用的治疗的方法，主流治疗的是抑制破骨，就让骨头破的少一点，这样能保住你的骨量。它一般来说，相对于年轻人，你相对于同年龄人来说，你的值就略有些上升，但是跟你自己比来说，可能只是维持住你目前的骨量。 嗯， 这其实对我们来说，大部分的药物，咱们现在医院里用的药物，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哎，也就是说，它不可逆，不可能说让你回到正常的水平，但是它会阻止或者说变慢你继续发展的这个脚步。 对对对，但是现在其实也是已经有了，我们现在临床上已经有了再重新长骨头的药。但是呢，相对是还是比较贵的，而且用的相对还是少，因为它比较昂贵。 嗯。 但是就我们只在一些非常非常严重的骨质疏松症或者多次骨折的病人，我们可以用那种让它长成骨的药，那是一种针剂。 嗯。 当然，大多数我们在门诊上，咱们现在看的，不管是降钙素啊，是磷酸盐呐、啊、雌激素啊，到斯尔姆说的雌激素竞争性的调节剂啊，这些药物全部都是抑制破骨的。 哎，嗯、刚才说的是这个治疗，有人可能问了，有没有最佳的治疗时间呢？ 哈，这个当然最佳治疗时间对骨质疏松症呢，我们讲的是两个，就二期预防。一期预防就是在它发生骨折以前，我们就预防它的骨折。 嗯， 这时候呢，当然就像比如你，其实我想让大家呢，如果自己如果上网不方便的，让孩子去帮你下载一个也可以。我们一个 IOF 就是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有一个很简单的一分钟自测表， 嗯， 大家呢把这个表下一共有十个问题，大家来看看这十个问题，比如打比方啊。因为我现在手头上没有这个表，你的身高跟年轻时候比，是不是降低了3公分呢？ 嗯， 或者是啊，你有没有过你的妈妈就是母系这个家族史有没有骨折过啊？或者是你绝经岁数是不是过早啊？或者有没有别的相应的疾病啊？ 嗯， 或像这种呢，就是它有一共十个问题，如果你有一项是阳性的，就是说你有一项危险因素，那么你就该去好好的查一下这骨密度，如果骨密度低于正常值，在-1到-2.5之间，哪怕是骨量减少，你就可以开始一个比较正规的一个治疗了。这是说的一级预防。二级预防指的是你已经骨折了以后，你要预防再骨折，不要再骨折。这时候这两个其实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就是一旦你确认了自己有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或者是已经有了，要赶紧的进行规范的治疗，它可以切切实实的降低你骨折的风险。 嗯，我们说明天是世界骨质疏松日，那今年的主题是聚焦骨骼营养，强调及早防治骨质疏松，为健康骨骼打下坚实基础。其实刚才防治方面我们说了很多内容，那这个聚焦骨骼营养这块，我也想请张老师再给我们说说，这骨骼营养我们该怎么聚焦，怎么关注它？ 其实我想骨骼营养嘛，就是说营养好，意思是它很健康，不容易骨折。